离了其烦，哪个问我啊？我是张不东的娘。 哎，你先是我的娘啊，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子讲清楚啊，真什么大哥牙来个咱眉毛尖尖都多弯一点。 嘿，你莫心急了，我的话还没讲完呢。 讲了 过年你以后都养的年呢。 莫子，我的娘的还有蛮多呀，叔的娘啊。 是啦，能有姨娘。 姨娘。 本娘。 本娘。 孙娘。 孙娘。 咱母娘。 咱母娘。 我。 你是我的莫子娘啊。 我嘛，我是你的伯娘呢、啊。来打了打了打了打了，这有事的。 听到他这一讲啊，我一身大酸干的，怎么舍得打你咯、 哎、 老婆 张国通啊、 哎、 你喊我起来做么子了？ 今天开斋要你去了磨豆腐啊。 磨豆腐啊？ 哎， 要得，那快来啦。 好嘞。 好是要、啊、好大的火量、 啊、 哎呦 哎呦哎呦，活得了活得了，哎呀呀呀老婆，哎呀活得了活得了，哎呀哎。就磨起来呀！ 好嘞！ 哎呀，起来呀！ 小妹记载记载大花边，一买烧酒，一买烧酒二买一。 天不平，地不平，只有天老爷不公平。三伏天里刮南风，南风吹起了张作文。有见爹发展子，无见地把文言训。张作文那个段作文，顶死人那个痛死人。哎呀嘿老嘿，我的妹妹子呀！ 嘿呀嘿老嘿，我的哥哥子呀！ 老婆头发两边毛，眉清目秀你好面容，心灵手巧你文绣花，能做出来你为多早，里里外外为单家，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哎呀嘿老嘿，我的婆娘哎！ 哎呀嘿老嘿，我的男人才爷。 是个冷洋洋，烧酒水酒啊浓又浓，若到河里洗酒桶，最是那河呀老蛟龙，最在那个金鱼钻石磨，最在那个鲤鱼满身红，最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来到太阳啊到冰雹，说今后我的婆娘哎， 我今回忆男人家也 一一个。不但言道得好，天和地和人也和，配到啊，我到我的家。配到我啊， 我到家。 饭豆子啊， 地里宽。 配豆子啊， 要回身边。 去白江啊， 水得苦。 冷洋洋， 面得苦。 面面哇。

饭钱只等钱为交费，先把土匪办时间到，查清威虎山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壮志寒山越穷心真深远，待等到一战友会失败，鸡眼刀匪朝定叫他第一波天马安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大奖获得者，也是戏曲研究生啊，她演唱的是《杜鹃山》。

听大年早晚间，就怪我阴雨带来瘟，不知个不怪罪，你离开了房宽。 工人，我和你好夫妻，恩而不见前功之有何必历代千阳烟灰，有一日愁眉得展，只不忘前功之恩如日山。 千恩莫负此情，恩的不欠在于你，可那不欠你愿意不顾，总与你愁眉不忍留恨。我心所是非只我命念， 虽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所是不敢明言。下午天色白天门两个交战，老娘亲两朝来到北方，我有心为父亲见一面，怎奈我身在三两个天边。 你那里就得要在呀那边，你要买好的是我的苏兰， 只是虽然不苏兰，我有命先怎不管。 如今在你那金皮店那一日就不回还， 只是我那金皮先见不一面记得还。谢谢。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京剧大家梅葆玖先生。今天晚上梅葆玖先生要带给大家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为他伴舞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学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梅葆玖先生，有请。 Thank you. 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届中国戏曲演唱红梅大赛颁奖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